music， 打开新世界，能量正当时。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 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Here is more house music rankings。 你好，这是全国联播的能量音乐排行榜2021年第43期的榜单揭晓节目，我是 DJ 董鹏，集合中国目前最具代表性的原创音乐，给你最近华语乐坛的能量单曲。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回顾一下上周的榜单。第十位，艾怡良，我多想变成他。 谁不想永远天真天梦，才不会记得某年某天某个不再提的地方。 第九位，郑翰，火焰。 只想被主宰过是分时了虚伪的之间。 第八位，傻白，欧外。第七位，阿四，不在他方。第六位，路行人，当我忘了 你那双泛红眼睛，怎样也不忍心放任你一个人迷失在无尽黑暗。 第五位，陈楚生，我等待的。 我等待的是不再等待的那份自由，不应该把我情愿的当作应该。 第四位，马条，克拉玛依。 或许你冰凉了甘甜的泉水，会养的孩子 第三位，刘硕涵，全世界晚安。 说了全世界晚安，你怎么还没睡？原来是给我敷衍的安慰，相处那么累，对话尽快结尾，好陪他跨过十二点的暧昧。 第二位，金志文，自娱自乐。 我学着一个人一整天都不示弱，就让我喝醉了，唱着歌自娱自乐，开始怀疑被爱情击 第一位，马迪的潜泳。 我们都出来乍到人间，笨拙的潜泳，别害怕回头，脆弱甚至平庸。唱完了这首歌后，就让情绪搬离危楼，站在 本周周一到周五，我们还是向您推荐了五首新能量单曲，演唱者分别是周深、木马、何洁、告五人和韦礼安。这五首歌中哪些歌会顺利上榜，占据新一期的榜单席位，哪些原来的榜上作品会结束打榜，形成重点推荐和循环播放呢？听今天的节目了解一下，一起进入本周榜的 Top Ten。 能量音乐 Number Ten。 本周榜第十位，来自何洁演唱的《万家灯火》，新歌上榜。翻过千山脉络，过尽万江辽阔，都抵不上这世间平凡伟大的万家灯火。歌词的容量很大，有些画面感，副歌也有记忆点。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呢，是今年年初一首热门单曲的创制者。那首热门单曲呢，叫《星辰大海》，想必各位都听过。这么一说，是不是差不多是同一类型的作品了？能不能复制上一首的奇迹呢？ 我们只说点两片咒语或幻想着浪迹江河，月落时这边是你那边是我， 曾以为世间寻常的承诺，想来最奢侈不过。墓碑下左边是你，右边是我。你说若我路过你曾挚爱的山河，听过他的脉搏，那些落日长河孤雁大漠和琥珀月色，值得赴汤蹈火。越过千山脉络，万丈辽阔，是你给我流淌的人间星河，最平凡的万家灯火。如果天涯角落望而不得，我用一首化作光一抹，想你坠落。星星和灿烂烟火，也是重逢时刻。越过千山脉络，万丈辽阔，是你给我流淌的人间星河，最平凡的万家灯火。如果天涯角落望而不得，我用一首化作光一火，万种离合，时间再无两双相爱的手掌，不能紧紧相依相握。此刻我在人间为你看过，你从无悔一步的伤痕，你为长乐。 能量音乐 Number Nine， 本周榜第九位来自木马带来的现场版的《宝月光》，也是本周上榜的三首新歌之一。木马乐队自从上完《月下》之后，做了几十场的巡演，几乎成了乐队圈的劳模，也在各大音乐节上有让人难忘的表现。我去看了他们的北京专场，做成了一个秀，真的很专业，很用心。这首《宝月光》是在一次公益行为上演唱的新歌现场版，听完让人觉得松弛舒服，属于战马节目独家专播奉送。 月光吧，宝月光，请你把心 Music， 打开新世界，能量正当时。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 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Here is Music Rankings。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能量音乐排行榜2021年第43期的榜单揭晓节目，我是 DJ 董鹏。刚刚过去的上一节向您公布了两首上榜的新歌，第十位何洁的万家灯火，木马的宝月光排名本周第九。在这一节节目里将向您公布的是本周榜第八位到第六位的上榜作品了。 能量音乐 No.8， 本周榜第八位是来自郑翰的《火焰》，上榜四周，本周又上升了一个榜位。从旋律跟编配上来说，这是一首极其流畅又抓耳的歌。如果你有阅读和理解歌词的习惯，又觉得深度不浅，我曾看到过自由的灵魂起舞，他不在意世界的改变，也不需要观众的敷衍，拒绝物质的一切，你原本很珍贵，只是逐渐随波逐流了，看不到自己的内心，快燃烧仅剩的火焰吧。 这个世界充斥着无数危险，善良与卑劣，没有明确的界限，义正言辞的那些诡辩，像极了和善的劝解，众人为他施拆，怎么却烧出了黑夜？你抛弃了坚持的观点，我害怕站在多数的对立面。见什么有胆怯，可笑又肤浅，是苦痛难言，愤怒又怯，只想被 本周榜第七位是来自傻白的 OY， 上榜两周，本周再升一位。这是一首为什么的歌，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为什么我费尽气力得不到满意的结果，为什么我拼命的爱你，最后你转身离去，我还丢了我。我是需要相信脑袋里一阵阵虚妄的想法，还是在现实中摸爬滚打的摸索呢？我不会经常问自己这是为什么，而是习惯了翻篇儿。如果抓住自己不放，后果不堪设想。还是傻白勇敢，一直想一直问，把它变成了一首歌啊。本周榜第六位来自阿四的不在他方，上榜三周，本周继续呈上升态势。如果你问我近期有什么好听的唱片，我就推荐这张花费了阿四五年时间出版的《成为了这样的大人并不可耻》，给晚熟文艺青年的生活唱片。 各种心绪、神态、细节与场景，阿四的细腻观察力，歌词文本的准确度，时下流行用语，不停出现些小金句。这首《不在他方》是专辑的主打歌之一。我总是在不忙碌时会焦虑，快乐时又在不安中挣扎。最想去的地方，最爱的人，最想要的一切，永远在路上，幸福在他方。 小时候的我真傻，居然一直想着快长大，长大后却发现一切不是我所想象的那种苦。梦想成为科学家，或者可以成为任何人曾做过，但白日梦在日复一日的叹息中崩塌。最想去的地方总是在很远方，最想要爱的人总是遗憾收场，对未来患者谁也留恋着过往，在困苦与现状，最想要的一切永远都在路上，没挣扎的沮丧，失落侧不及防，就在胡思乱想，煎熬如此漫长，幸福总在他方。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就是喜欢听它。FM974，音乐更动心。 FM974，就是喜欢听它。FM974，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to the sky. 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 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以广播及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提供直播方案设计、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进口 Jeep 大捷诺基，全系标配 V 六大排量自吸发动机，百万级空气悬挂，购车享16万现金直降。详询 Jeep 北京冀东通85576166。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Cover Music， 打开新世界，能量正当时。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Cover Music， 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Here is music rankings。 在这里您收听到的是全中国都在听的能量音乐排行榜，我是 DJ 董鹏，正在为您揭晓2021年第43期的榜单。上一节带来的是本周榜第8位郑翰的火焰，第7位傻白 OY， 阿四不在他方排名本周第6。在这一节节目里将向您推荐的是本周榜第5位到第3位的上榜作品。 能量音乐 No.5， 本周榜第5位来自陆行人，当我望着你，上榜4周，本周进到前5。因为我的工作和角色在 DJ 这一行快30年，经常有唱片公司啊或制作单位让帮着听些新人新歌，鉴定下新人是否有远大的才华，公司才甘愿付出，听听新歌是否能流传开来，形成具有标志性的单曲，才会投入资金制作。在听过一大堆新歌之后，我就听到了这首《如常流离在某一个晚上，陷溺于悲伤》，你是否和我一样？当我望着你这样心疼，确定就是一首好歌了。 如常流离在某一个晚上，陷溺于悲伤，直到那无法呼吸的。当我望着你那双泛红眼睛，怎样也不忍心放任你一个人迷失在无尽黑暗里，就算有一步小心再掉入了陷阱。 望着你。 本周榜第四位来自周深演唱的《光亮》，新歌上榜，大型纪录片《紫禁城》的主题歌。如果你经常在音频客户端听歌，大概总能看到周深的名字。他应该算是演唱影视主题曲和插曲最多的音乐人了吧。这首《光亮》跟平时听到周深的歌大不相同，最特别的地方是这首歌中京剧的念白和唱段，制作人钱雷使用了电子鼓等流行元素，在这一段也加入了鼓熏打底，让整首歌层次丰富，推动感强烈。听周深演唱这首歌，像是欣赏一件艺术品。 海上一阵风吹起，白云涌向陆地，季风带走沙粒，四季冷暖的交替，多鲜活的生命，有枯萎的痕迹，是奔跑中突然袭来的风雨，是黑暗中一根火柴燃烧的光明，也许你猜不到未知的宿命，像流星飞向着它，却不知目的。可是啊，却愿意相信最渺小、最微弱、最柔软、最无畏的你，用尽了全力努力的回忆，在无边、在无尽、在无界，总有一线生机。 Thank you. 能量音乐 Number Three。 本周榜第三位来自马条的克拉玛依，上榜三周，本周进入前三的位置。这首歌也很特别，马条在给爱人写过《封锁线》，给家人写过《给给》之后，又给故乡写了一首歌。这可不是宣传文案中写的三部曲，是我刚归纳的。无论写哪个题材都挺难的，角度很重要。马条几乎选了一个最难的角度来写作，就更加巨花费时日，字斟句酌。来听这首《克拉玛依》，马条新专辑的第一主打歌。 光秃秃的沙丘，裸露着凄凉吝啬的荒草，爬不上山梁。岁月的风霜鞭打着风云，你躺下的地方道道沟壑。多情的客栈追逐着马，一在饥渴的荒原，使劲儿的翻滚，褶皱的皮囊扎进着鲜鲜的猎兔，在迎娶的路上繁衍出坚强。克拉玛依苍凉悠远，你早已不是连鸟都不愿飞过的歌紧握梦里。你是开在西北的南方鲜花娇艳的身子，昧着肩膀，我是风舞杨柳蜕变成条挣脱你送别的手离家的少年。哥的马耶白口唇边，我是你冰凉了甘甜的泉水，喂养的孩子梦会成真。我怕我是你风干了骨头的轮廓，长成的样子。身上 Music， 打开新世界，能量正当时。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 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Here is music rankings。 这是全中国都在听的能量音乐排行榜2021年第43期的揭榜节目，我是 DJ 董鹏。回顾一下上一节，我们刚刚给大家揭晓了本周榜第五位到第三位的作品，第五位陆行人的《当我望着你》，第四位周深演唱的《光亮》，马条的《克拉玛依》排名本周第三。最后这一节节目将向您公布的是本周战马榜的冠亚军。 能量音乐 Number Two。 本周榜的亚军是来自刘硕涵演唱的《全世界晚安》，上榜第五周，本周获亚军。刘硕涵是前两年一档乐队综艺《一起乐队吧》的四强选手，后来组建了自己的乐队旧礼物，英式美式摇滚风格。这是第一首传播较为广泛的流行摇滚单曲，《全世界晚安》是个热门短语，也是情歌的创作点。这首没有那么撕心裂肺，有些无奈的意味。 全世界晚安，你怎么还没睡？原来是给我敷衍的安慰，也许多给我一秒都浪费。风把影子拉得忽近忽远，这冷清的街道恍若冬天，我在镜子面前即兴表演，太适合把崩溃复习一遍，把情绪锁在房间，用音乐释放泪点，只想让你看见我承受那一面。说了全世界晚安，你怎么还没睡？原来是给我敷衍的安慰，相处那么累，对话尽快结尾，好陪他跨过十二点的暧昧。再见不再回，我怎么在装睡？难道靠做梦能把你挽回？也许多给我一秒都浪费。新的街道恍若冬天，我在镜子面前即兴表演，太适合把崩溃复习一遍，把情绪锁在房间，用音乐释放泪点，只想让你看见我承受那一面。说了全世界晚安，你怎么还没睡？原来是给我敷衍的安慰，相处那么累，对话尽快结尾，好陪他跨过十二点的暧昧。再见不再回，我怎么在装睡？难道靠做梦能把你挽回？也许多给我一秒都浪费。全世界晚安，你怎么还没睡？原来是给我敷衍的安慰，相处那么累，对话尽快结尾，好陪他跨过十二年的暧昧。再见不再回，我怎么在装睡？难道靠做梦能把你挽回？也许多给我一秒